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五章维斯莱魔法把戏方第九集。哈利越转越快，胳膊肘紧紧贴在身体两侧，无数个壁炉飞速闪过，快得简直看不清楚。最后他感到有些恶心，便闭上了眼睛。终于在他觉得速度慢下来的时候，他猛地伸出双手及时刹住。还好他差点脸朝前摔出维斯莱家厨房的壁炉。 他吃了吗？ 弗雷德兴奋地问，一边伸过一只手把哈利拉了起来。 吃了， 哈利说着站起身。 那是什么东西啊？ 肥蛇太妃糖， 弗雷德眉飞色舞地说。 乔治和我发明的，整个夏天我们一直想找个人试一试。 小小的厨房里爆发出一阵大笑。哈利环顾四周，看见罗恩和乔治坐在擦得干干净净的木桌旁，旁边还有两个红头发的人，哈利以前没有见过，不过他马上就知道了，他们一定是维斯莱兄弟中最大的两个，比尔和查理。 您好吗，哈利？ 两兄弟中离哈利最近的那个咧开嘴笑着伸出一只大手，哈利握了握，感到自己的手指触摸到许多老茧和水泡，这一定是查理，他在罗马尼亚研究火龙。查理的身材和那对双胞胎差不多，比豆芽菜般的珀西和罗恩要矮胖结实一些，他长着一副好好先生似的阔脸，饱经风霜，脸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雀斑，看上去几乎成了棕黑色。他的手臂肌肉结实，一只手臂上有一道被火灼伤的发亮的大伤疤。比尔站了起来，笑着也同哈利握了握手。比尔的样子多少令人感到有些意外。哈利知道他在古林格及巫师银行工作，而且上学时还是霍格沃茨的男生学生会主席。哈利一向以为比尔是珀西的翻版，只是年龄大几岁而已，也是那样对违反校规大惊小怪，喜欢对周围的每个人发号施令。今天一看才知道不是这样。比尔一副很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，酷的样子。他个子高高的，长长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巴，耳朵上还戴着一只耳环，上面悬着一颗尖牙似的东西。比尔的那身衣服即使是去参加摇滚音乐会也不会显得不合适。不过哈利看出来了，他的那双靴子不是牛皮，而是火龙皮做的。大家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就听见一阵轻微的爆裂声。维斯莱先生在乔治身边突然冒了出来，他气坏了，哈利从没见过他这么生气。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，弗雷德， 他嚷道。 你到底给那个麻瓜男孩吃了什么？ 我什么也没给他， 弗雷德脸上带着坏笑说。 我只是不小心洒在地上，谁叫他自己捡起来吃的，这可不能怪我。 你是故意把他弄洒的， 维斯莱先生怒吼道。 你知道他肯定会吃，你知道他在减肥。 他的舌头肿得多大？ 乔治急切地问。 一直肿到四尺多长，他父母才让我把他缩小了。 哈利和维斯莱兄弟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。 这不是开玩笑， 维斯莱先生大声嚷道。 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巫师和麻瓜的关系，我半辈子都在拼死拼活忙着反对虐待麻瓜的工作，结果我自己的儿子…… 我们不是因为他是麻瓜才给他的， 弗雷德气愤地说。 是啊，我们捉弄他是因为他专门欺负人， 乔治说。 是不是哈利？没错，他就是那样的，维斯莱先生， 哈利很认真地说。 问题不在这里， 维斯莱先生气呼呼地说。 你们等着吧，我要告诉你们的妈妈。 告诉我什么？ 他们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，维斯莱夫人正巧走进厨房。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，面容非常慈祥，不过此刻眼睛眯着，露出怀疑的神色。 你好，哈利亲爱的。 他看见哈利，微笑着打了个招呼，接着他又把目光投到丈夫身上。 告诉我，亚瑟，怎么回事？ 维斯莱先生迟疑着，哈利可以看出，他尽管对弗雷德和乔治很生气，却并不真的打算把事情告诉维斯莱夫人。维斯莱先生紧张地望着妻子，一时间没有人说话。就在这时，两个女孩子出现在维斯莱夫人身后的厨房门口，一个长着非常浓密的棕色头发，两个门牙很大，这是哈利和罗恩的好朋友赫敏·格兰杰，另一个身材矮小，一头红发，是罗恩的小妹妹金妮。两个女孩都朝哈利露出了微笑，哈利也对他们笑着，金妮立刻羞红了脸。自从哈利第一次拜访陋居以来，金妮就对他非常迷恋。 快说，亚瑟，怎么回事？ 维斯莱夫人又问了一句，口气有点吓人。 没什么，莫莉。 维斯莱先生含糊地说。 弗雷德和乔治刚才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。 他们这次又干了什么？ 维斯莱夫人说。 如果又和维斯莱魔法把戏方有关， 罗恩，你带哈利去看看他睡觉的地方好不好？ 赫敏在门口说。 他知道他睡在哪儿。 罗恩说。 在我的房间，他上次就睡在那儿。 我们都去看看。 赫敏严厉地说。罗恩这才心领神会。 好吧，对了，我们也去。 乔治说。 你们不许动。 维斯莱夫人大吼一声。哈利和罗恩小心翼翼地侧身溜出厨房，和赫敏金妮一起穿过狭窄的门厅，踏上摇摇晃晃的楼梯。那楼梯曲里拐弯，通向上面的楼层。 什么是维斯莱魔法把戏方？ 他们上楼时，哈利问道。罗恩和金妮都大笑起来，只有赫敏没笑。 妈妈打扫弗雷德和乔治的房间时，发现了那一沓订货单。 罗恩小声说。 长长的好几页价目表，上面都是他们发明的东西。搞笑的玩意儿，你知道，假魔杖啦，魔法糖啦，一大堆东西。真是太棒了，我从来不知道他们一直在搞发明。 好长时间了，我们总是听见他们房间里有爆炸的声音，但从来没想到他们真的在做东西。 金妮说。 还以为他们只是喜欢听响呢。 不过那些东西大多数，实际上是全部都有点危险。 罗恩说。 你知道吗，他们计划把这些东西拿到霍格沃茨去卖，大赚一笔呢。妈妈听说以后简直气疯了，警告他们不许再搞这类玩意儿，还把他们的订货单烧了个精光。他一直在生他们的气，他们拿到的 OWL 证书数量也让他失望。 OWL 是普通巫师等级考试，是霍格沃茨的学生15岁时参加的一种考试。 那一次吵得可凶了。 金妮说。 妈妈想让他们以后进魔法部工作，像爸爸那样，可他们对他说他们只想开一家玩笑商店。 就在这时，二楼平台上的一扇门打开了，从里面伸出一张脸来，戴着牛角边的眼镜，表情很不耐烦。 你好，珀西。 哈利说。 哦，你好，哈利。 珀西说。 我不明白是谁弄出这么大的响动。你知道我正在这里工作呢，为办公室赶写一份报告，可是老有人在楼梯上轰隆隆的乱跑，使我很难集中精力。 我们没有轰隆隆的乱跑。 罗恩恼火地说。 我们在走路。 如果我们打扰了魔法部的最高机密工作，那么很抱歉。 你在忙些什么呢？ 哈利问。 为国际魔法合作司写一份报告。 珀西得意地说。 我们准备按标准检验钢锅的厚度，有些外国进口的钢锅底太薄了，渗透率几乎以每年 3% 的速度在增长。 真了不起， 这份报告会改变世界的。 罗恩说。 我想预言家日报会在头版头条登出来，钢锅渗漏。 珀西的脸涨成了粉红色。 哼，你尽管挖苦嘲笑吧，罗恩。 他激动地说。 可是必须颁布实施某种国际法，不然我们就会发现市场上充斥着伪劣产品，干锅底薄，脆弱易碎，严重危害。 好了好了。 罗恩说着抬脚继续往楼上走。 珀西重重地关上了卧室的门。哈利、赫敏和金妮跟着罗恩，又爬了三层楼梯，仍然能听见下面厨房里传来的喊叫声。似乎维斯莱先生已经把太妃糖的事告诉了维斯莱夫人。罗恩睡觉的那个顶楼房间和哈利上次来住的时候没什么差别，还是到处都贴着罗恩最喜欢的魁地奇球队查德里火炮队的海报。那些队员们在墙壁和倾斜的天花板上飞来飞去，还不停地挥手致意。窗台上还是放着金鱼缸，里面原先养着蛙卵，现在却是一只大得吓人的青蛙。罗恩的那只老掉牙的老鼠斑斑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那只到女贞路给哈利送信的灰色小猫头鹰。它在一只小笼子里跳上跳下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。 闭嘴，小猪！ 罗恩说着，侧身从两张床中间挤了过去。房间里一共放了四张床，挤得满满当当。 弗雷德和乔治也和我们一起住在这里，因为比尔和查理把他们的房间占了。 他对哈利说， 珀西硬要一个人占一个房间，因为他要工作。 对了，你为什么管那只猫头鹰叫小猪呢？ 哈利问罗恩。 因为他非要犯傻， 金妮说。 他真正的名字是朱威琼。 是啊，那个名字倒是一点也不傻， 罗恩讽刺地说。 是金妮给他起的， 他对哈利解释道。 金妮觉得这名字特别可爱，我想把它换掉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猫头鹰只认这个名字，叫它别的，它一概不理。所以现在它就成了小猪。 埃洛尔和赫梅斯都讨厌它，我只好把它养在这里。 说实在的，我也挺讨厌它的。 朱威琼快活地在笼子里窜来窜去，发出刺耳的鸣叫。哈利太了解罗恩了，知道对他的话不能当真。原先他也是整天抱怨他那只老鼠斑斑，可是当他以为赫敏的猫克鲁克山咬死了斑斑时，别提有多难过了。 克鲁克山呢？ 哈利又问赫敏。 大概在外面的园子里吧， 他说。 他喜欢追赶地精，以前从没见过这玩意儿。 看来珀西挺喜欢工作的，是吗？ 哈利在一张床上坐下，看着天花板的海报上那些查德里火炮队队员嗖嗖地飞来飞去。 喜欢？ 罗恩愁闷地说。 如果爸爸不把他硬拉回来，他根本不肯回家。他是个工作狂， 你可千万别引他谈起他们老板。 克劳奇先生认为，我是这样对克劳奇先生说的，克劳奇先生是这样想的，克劳奇先生告诉我。我看他们现在随时都可能宣布订婚消息。 你暑假过得好吗？ 赫敏问。 收到我们寄给你的好吃的和其他东西了吗？ 收到了，太感谢了。 哈利说。 多亏了那些蛋糕，我在死里逃生。 哦，对了，你有没有收到？ 罗恩刚说到一半，赫敏瞪了他一眼，他便不往下说了。哈利知道罗恩想打听一下小天狼星的情况。罗恩和赫敏都积极参加了帮助小天狼星逃脱魔法部追捕的行动，所以他们像哈利一样关心他教父的安危。可是当着金妮的面谈论他是不明智的，只有他们和邓布利多教授知道小天狼星是怎样逃跑的，并相信他是无辜的。